变成老太婆。哎呦，看到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兰花一朵朵。 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现代家居生活理念越来越概念和个性化的不断进程中，人们更加在意家居装修的品质感和品牌的选择。如果您正好在为新家装修发愁，或者还没想好应该如何打造您的爱家，那么就让九六九老板说本期嘉宾实创装饰副总裁耿黎明为您带来听众的福利。经典九六九，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李坤，一起走进本期嘉宾人物实创装饰副总裁耿黎明。 我是实创装饰副总裁耿黎明。 在耿黎明的带领下，随着近两年家装行业规范性大幅的提高，整体消费体验也大有改观。同时最重大的改变是家装行业的服务模式，以实创完美家装为例，整合了硬装、软装和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板块，将触角伸到了泛家居领域，成为新一轮的市场热点，能一次性实现精装入住的完整效果，连沙发、壁纸、窗帘都通通包含在内。 全屋整装呢是在第一代装修只是人工轻工的方式啊，第二代装修含了一些材料代买，第三代呢是把所有的硬装瓷砖、橱柜门啊这个全部硬式的装修含上去以后啊，第四代装修也是我们实创开创，就是软装啊，大家可以理解的地毯呀、挂画呀、窗帘呀，包括灯具啊这些啊，所以就是把房子倒过来就可以全部掉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软装啊。那宜家家居啊，包括很多小卖场啊，这里边都有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硬装啊，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部分，橱柜、木门啊、瓷砖啊，就是你这个房子搬不走的所有的东西，以及定制家具，家里边和装修丝丝入扣的这部分，这是我们称之为4.0时代，这个极大的解决了客户的难题啊，省心省力。 家装时代的不断进步，对于消费者而言，谁来定制家具并不重要，颜值、品质、价格、方便才是最重要的。进口板材不限量定制与家装，软装完美的结合，环保负全责，就是实创完美家装。 2.0时代、3.0时代，我们实创都参与了。尤其3.0时代是我们实创开拓的，当时也是叫精装搬回家，解决了客户很多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十年以来，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又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消费能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希望能够除了这个硬装、精装以外，能够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啊，有一个专业的公司，能够通过专业的设计，能够通过对产品供应链的打造，能够把就是品质很高的一些产品能够给提供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应运而生了这个含硬装、软装和定制家具全部最后交钥匙工程的这么一个装修产品就出来。 以用户解决方案代替产品解决方案，完美家装的定义就是实现消费者的拎包入住。用户只关心家装的好不好，要的服务有没有。完美家装不仅解决了用户的生活方式，站在用户的角度分析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实创装饰的互联网家装更好地把握了客户的需求。 这个产品推出来时间不长，今年的8月底啊，我们在北京试运行，然后呢，9月份啊、10月份或11月份，在全国28个城市陆续的推出，确实受到了就是客户的热捧，有点回到2004年我们刚推出精装搬回家那个套餐产品的时候那种感觉。我们认为呢，客户真的是我们这个产品触及了客户的痛点，解决了他们基本上时间成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对设计不专业、对挑选产品之间的配套的不专业。那在这个之间呢，我们实创有两张王牌。一张王牌就是我们基于跨境电商，对于欧洲产品、日本产品，包括美国的一些这个优质产品啊，大家经常耳闻的什么科勒洁具啊、西班牙地氮的涂料的，甚至德国顶级的维宝的洁具啊，我们都直接直达厂商，通过这个跨境电商的形式给他采用买手的方式把它采购过来啊，这是我们一张王牌。第二张王牌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收购了王朝家居在北方的工厂啊，在天津有一个10万平米的现代化4.0的柔性生产线，可以通过这个专业的生产线为每个客户打造自己想要的那种和家装装修丝入扣的那种家具出来啊，包括木门、橱柜，所有的木作产品我都可以出来啊，这是我们能够提供这个产品的支持点。 产品迭代让品质更加精致，让身居家装行业领先的实创装饰不断开拓创新。耿黎明时刻提醒自己，要深化实创的家装文化，同时也更加考虑到在竞争如此残酷的互联网市场，如何更好地让消费者拥有与众不同的选择。 目前呢，这个产品虽然很受热捧，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迭代越来越让客户这个无痛点，所以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是在风格上面我们会做引导啊，在风格设计方面我们有5种主要的风格，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我们还要再加入嵌入式家电啊，就是白电、冰箱、洗衣机、空调；黑电呢，电视、音响啊，包括厨房的烤箱、微波炉、红酒柜以及部分的小家电啊，将来都和我们的目前的装修全部结合进去来。 耿黎明说，实创装饰将从源头生产到最后1公里全程可控，有效减少了成本叠加和资源浪费，致力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住宅精装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我们相信实创装饰的完美家装将会成为您理想城市品质家装的完美选择。经典969，我是李坤。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出道30年，入行期间获奖无数，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她是至情至美的流行天后潘美辰。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详情垂询13301125072。 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归何彦科。 我是零点有数合肥万里的董事长哈佛海归袁岳。 第3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 1月8号，人民日报社。 1月8号，人民日报社， 我们不见不散。 祝福2017第3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率性跳舞，叫屁股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苦，绝对是错误。我是屁股等待，我是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空。说什么叫屁股漫步？是我创造独的舞步，是一种把乱糟的屁股。我是屁股等待，我是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空。说什么叫屁股漫步？是我创造独的舞步，是一种把乱糟的屁股。 说到歌曲，其实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陈奕迅，好像他的歌总能唱出我们的故事，而从他的声音当中也可以解读出自己内心的一种场景。很多人喜欢陈奕迅都是觉得陈奕迅唱到了自己的心声，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陈奕迅的哪一首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进行互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歌喽。 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主汗。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